欢迎到我搭餐嘅梁爱杰德 啊，小姐啊 ，B 啊，路过 啊，路过，我信唔该路过嘅 路人 B 系啦，我信唔该路过人嘅，佢成日话冇嘢讲，结果次次最多嘢， 最多嘢讲过 系嘛， 佢就咯嗱，今次咧其实系啦，今次咧最初起因就系、是、但系大家都已经受影响噶啦 ，UO 咧啲行李咧就执得好严，同埋嗰啲分区咧又改咗交咧，好多人咧以前咧好兴就咩咧，执得相机就执到爆晒，搞到相机爆晒房嘅，而家就唔得 啦。唔系相机执到爆晒，系过咗关之后买爆 免税品啊， 喺免税区买爆。 主要都系飞由日，主要系讲由日本飞翻嚟，香港飞过去冇问冇好少嘅，但系日本飞翻嚟通常都爆到 爆埋啊嘛， 爆到扑街嘅。 所以而家就执得好严。 嗱，我记得嘅，我十二月嗰转，我坐半夜机翻嚟嘅，半夜机都同佢讲买两大袋上去啊。啲有人咪啲真系两大袋喺免税店清走啊！ 我唔使俾钱嘅，我梗系买多系咯，买多啲。 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系开始执得严咧，唔系 UO 行先嘅。 当然啦， 我讲我上年喺成田搭过去新千岁咧，内陆机啦，日本内陆机啦， 蓝色红色啊， 你咯， 应该系捷星 ，Jet 啦， 哦 ，Jet。 其實它已經執得嚴重了，是除了你 入閘之前上機前都要再稱一稱你隨身行李。 我想問你張飛幾錢？ 那張 是不是固定遊客那張價？ 不是$700 哦，這樣 吧，為什麼呢？我三月那轉我都有去日本一個網友，真的在純粹打 Princess Connect 的，跟住他住包在那裡，跟住他最好笑是叫我問他搭什麼好，我沒有過搭 Air 刀啊！啲 Air 刀咧，我第一次 feel 到咩叫人嘅对待咯，系啊，有嘢饮，跟住系仲有即系早小空姐帮你划位，冇乜人坐噶啦，俾个窗边位你咯，跟住行李嗰啲你自己过去寄啦，包行李寄埋坐埋机嗰啲唔拉你啊，咁跟住我话吓喂。我俾$700喎，点解人嘅对待嚟嘅？我俾几千蚊嗰啲唔系人嘅对待嚟嘅。 Air 到嘛 ，Air 到冇人搭啊，系。 唔系喎，我嗰日去到就系第一班机俾人delay， 俾人 cancel 咗。 系。 跟住改第二班，跟住嗰张 JCB 卡就有用啦，我就攞嚟直接 lodge 坐咗两粒钟啦。 吓，有啊，终于都可以。 唔系我旧年睇先，系旧年咁就唔系旧年啊，今年啊，仲系今年 已经开始，其实听到噶啦。都嗰陣時其實都收到開始傳話 UO 啊香港嗰啲點其他聯盟開始跟噶，都會跟噶啦，呢啲 會跟噶啦， 係啦。 啊， 其實咧我成日我唔知有冇喺其他嗰啲講過，就係翻嚟嗰陣時咧，次次都係因為頭頂行李架啲人係咁執到爆咧，失嚟失去咧， 跟住後面嗰啲上時尚機嗰啲冇位。 唔系话冇位咁简单啊，系打晒胶，跟住搞咗成，我坐喺度瞓着，要去厕所啦，上去都仲未起得飞啊，即系都喺度搞咗好多。其实咧，有几样嘢嘅，好多人真系唔知嘅，尤其是廉航呢啲咧，佢哋其实唔同点，即系你去我就知点解廉航或点解 UO 话嗰啲嗰个登机桥啊，通常都系冇雷公咁远咧。通常都是五二字以上嗰啲咧，嗰啲登機口咧，登機橋咧，點解啊？嗰啲遠啊嘛！ 我曾經試過佢係20號噶， 唔係 COVID 嗰陣 時 啊嘛 ，COVID 嗰陣時唔係 COVID 另一件事啊 ，COVID 冇機飛啊， 啱啱開翻嗰時， 你講嗰啲時間， 我入閘嗰日攞張飛，十。COVID 睇錯，唔係少咗個位啊，捽咗一輪冇啊。 COVID 嗱，我同你講嗰陣時咧，嗱，頭先講緊200嗰啲咧，係未擴建完成啊。之前係嗰個叫卜衛星嗰陣時咧，即係叫做要真係要搭，真係要 搭乘車 嗰個，搭乘車嗰個咧，嗰個500幾嗰啲嘛，嗰啲咧，嗰衛星嗰500幾600幾嗰啲，嗰位未而家就因為有個天空走廊。搏埋咗嘛？ 百幾嗰個我好記得㗎，嗰陣時舊公司咁有幸，佢哋去旅行，有一次去布吉，班老細大安旨意喺中環過去啦，諗住冇問題啦。我哋嘅班機11:30、11:00，我哋仲喺 office 度開緊會，話喂，公司買曬機場快線飛㗎啦，咁機場快線就實揾啦。 佢哋就硬性唔使啦，我哋 call Uber， 你哋行先啦。我哋呢啲 ship 仔，我哋 機場入邊冇得 Uber 噶 喎。唔係，佢都係 call Uber 喺中環 call Uber 機場啫。 係啊，你去機場之後就行得喺度喎。 唔係，重點嚟啦，咩事咧？我去啦。咁我哋嘅公司包埋 launch 緊，老年嘅入去國泰個 launch 度食啦，頂右面又點心咁慢慢嘆啦。 係 食下食下，突然間收到短信，佢哋嚟緊啊！ 老細嚟啦！ 唔係啊，最好笑係喺已經飛咗過去布吉嗰邊嗰個 admin 揾翻我。 哦、 喂！你哋陣間有冇辦法拖一拖個閘？ 啊你 拖閘？ 閘 咩事啊？佢哋咧就過緊中環過緊嚟嘅，不過就青馬橋面就撞咗封咗。 哦， 即刻攞個出嚟睇，嗰度係黑色正中間黑咗， 四個字合得撚啦。 就係嗰次，就係撞橋嗰次你。 唔係嗰次，撞橋係唔知打風乜鬼嘢，唔關事，唔係嗰次。 唔係嗰次，係 交通意外啫。總之條橋面封咗。 唔係啊，出事就拜拜啦。 咁好啦，跟住早上，跟住個零一點鐘起飛，我哋。 点多啊？ 几？你十二点几仲喺个 launch 紧？ 早上我哋有个同事系西班牙人，早上有个唔知边个人讲，你可唔可以喺个闸口度 do some Spanish thing？ 冇玩啦！ 咩嘢啊？跟住谂啊，我跟住最大镬系咩咧？跟住咩咧？好搞笑！嗱，你哋有行李就俾早啲去嗰班攞咗先，所以我哋冇冚唪唥都冇寄出行李啊。 嗯。 变咗你又有个行李喺入边，你仲话我当我去踎塔，我拖住个闸啊，你仲可以啊？咁冇寄出行李，我哋唔想啊，嘣咪走噶啦， 系咯，唔做咪飞。 结果啦，咁我哋上机啦，冇办法啦，搞唔到啦。跟住就系头先你讲五零几啦，因为咧，我哋嗰班系其实系 special 嘅嗰班，因为佢嗰阵时佢买咗噶啦已经。咁五结果就睇住咩咧？睇住嗰架车徐徐地到站，到咗个卫星岛，跟住即系你望到咁、那个岛，其实你啱喺嗰边你就见到架车得巴士入去啦。 系啊。 跟住直头，我听到机姐一嘣完之后，我哋就跟住见有同事坐窗，我就见到，哎呀，阿老细， 你咧， 哎呀，喺个闸嗰度， 老细你啦， 喺闸侧边嗰块玻璃喺 度。唔系， 继续你翻翻嚟啦。 嗱，其实咧，嗰啲登机桥咧，中间即系本来有嗰啲咧贵啊，要钱噶。 简单啲讲，你越远嘅登机桥就越平啊嘛。 所以点解凌晨先至会即系凌晨大机冇佢哋嗰啲先至有机会分到嗰啲咧？因为怀念都冇啦，俾你用咯嗰啲。 唔系，你讲错。凌晨大机唔用先俾个四十到八十号你。 系啦。 唔好讲错。 系啦。 四十号之前完全唔关你事。 系啦，嗰啲就。然之后有一样嘢，好多人真系唔知嘅。首因为有一样嘢咧，滑行道又系另外收费噶。其实。 跑道。 滑行道是我哋专业用语嚟嘅，真正的专业用语滑行道，其实即系所谓的跑道。跑道其实他哋每次都要报上报话排队等起飞，但是他哋如果因为你 delay 要由头排过咧，唔该钱揸住。我唔知佢会收你几多钱，但是肯定咧。都唔会简单噶啦。 插过咗先，以上声音冇经过任何修改啊，继续。 肯定嗱呢样嘢咧，因为佢哋本来订机飞桥嗰一个 package 咧，你订咗攞个起飞时间，你如果准时嘅咧，嗰个肯定系已经同登机一齐噶。但系如果你一过咗钟，你因为系唔系话理由可以即刻话你起得飞就可以就排再即刻就系你行先噶，系你要跟翻晒所有系排尾啊，系 first in first out 噶呢个排飞起飞系 first in first out 噶。总之你之后你变咗迟咗半个钟之后咧，嗰、那个。时间无论登机桥无论行到全部都另外再收钱，再加钱。 over 咗个时段。 系啦，所以点解佢哋会咁嘈？点解 UO 嗰啲廉航个个都其实跟紧呢个咁样收你钱呢样嘢？因为讲真，其实唔系话你啲嘢重啊，好多人以为话你话重，根本唔系重嘅呢个原因啊。重呢样嘢讲真，对飞机嚟讲有一样嘢你唔知嘅又系。基本上每架飞机佢哋啲落咗机，即系land咗之后，其实所有燃油系要卸晒再做过先再上嘅。但系嗰啲油其实一冇出事嘅话，其实啲油系多到好紧要。嗰度即系你 唔系因为嗱，你 一定要预多。 调翻转， 简单 你一架飞机，你民航机一程飞机。有數的，因為你對翼啫嘛，喺對翼啫嘛個陽光，通常都打爆， 但系打爆得嚟咧，其实好多而家嘅民航机咧，飞一程咧系用唔晒啲油嘅。 唔系飞一程用唔晒啲油，正常如果你冇意外嘅话咧， 盘船嘅话， 即系简单嚟讲，你系四个钟头机咧，你个机咧要八个钟头油。 系， 即系类似啦，其实唔系咁正嘅， 至少啦， 基本啦，一定要令到你有嘅。回航可以回航啊！就算你香港唔落得啊，就算飛喺台灣定係深圳都可以落啊！即係至少你有兩至三個鐘頭。 試過最 嘅時嘅 最 worst case 真係沿途折返咯，都係 啦。所以其實係兩部機 入到福江 嗰個油 前半前， 但係啲油上咗落咗 land 之後係要落 offload 曬啲油先再搞㗎。 我想問一次咧，其實之前成日都係睇話啲機油咧未落地咧臨落降落要放，其實唔係放嘅，應該係落到地去崩翻曬出嚟。係 啦。 落 到嚟， 即系成日都谂，咁咪即系求其攞支火柴喺个天又咪会烧着？ 嗰啲嗱，佢讲紧放嗰啲油咧，系出事之下，佢要做其他嘢先至会放油， okay. 正常唔会咁放嘅。落机之后，嗰啲油 offload 咗之后，佢再做个。翻去油即 系 油库，再搞多次，即系再做个嘢，就用可 以 再用嘅。 但系打钱嚟噶， 好卵贵嘅。讲真，成架机最贵最重嘅，其实油系其中一种。嗱，同埋仲有一样嘢，好多人都已经唔记得咗，廉航其实真正喺边度搵钱啊？关你捻事啊！真系唔系 overbooking 啊， 系搵货赚货 真正嘅错，真正赚钱 唔 系客啊，系货啊。其实关你捻事啊！真系你嗰啲只不过系补贴嘅咋。因为咁讲，佢哋其实嗰啲机系唔可能 100% 全部装货，就会 Q 重啊，系过重啊，部机嗰个安全系数就唔得啊，变咗会重得滞啊。然咁样，但系佢个仓其实你简单嚟讲，佢个仓可以装到七成货，咁仲有三成货，三成位，七成位，三成位点啊？咁唔通个三成位唔用啊？ 吉咗三成出嚟，咪卖俾你咯？ 咪砌啲凳仔卖客咯？根本其实佢实际唔系赚你列客钱啊！咁本来呢个只不过系有位用尽咁解 嘅 咋， 顺个扁嘅啫嘛， 顺个扁嘅有位用尽啦。点廉航点样嚟啊？咪就系嗰啲话所谓嘅深夜诶内客，咩即系？ 我最中意坐啲 以前好鬼似深夜嗰啲， 咁你全部所你唔好话空运啦，你陆运都有都系啦，有啲即系本来系运货嘅线， 跟唔系大家谂落咗。游轮咪咁样嚟嘅咯，本身 系啦，根本就系其实啊，货运呢一 part 啊，就算系传统航空啊，佢哋其实都占你赚钱好大部分啦，只不过廉航系更重大部分咁解嘅咋。 咁你机位几时需求都要 的？呢个听过噶个笑话噶，曾经识过有一档卖大闸蟹咧，有一人有印象咧，唔知早 Covid 前有几年咧，咪话咩阳澄重金属超标嘅，结果咪全部一息叫晒减煤嘅，跟住佢就话哇，佢跟住早上话。我都未搭过直航去北海道啊！啲假妹直航北海道嚟嘅， 有啊。 唔系，即系所以其实如果系因为只不过系嚟补贴，即系咪叫做赚埋佢嗰 顺手赚， 顺手赚埋你嘅客，结果系因为啲客令到佢哋喺 delay 咗班机，要喺其他地方又支出咗，可能蚀咗钱啊！佢梗系老礼唔同你咁做啦。 唔系，总之你一拆开咗所有嘅嘢，要重新计。 其实咧，有几个可能性嘅，我冇真正知道啦。我唔系真系做嗰边啦，我系叫做相关。 冇用噶啦，而家。 唔系，我系相关，我知道一啲嘢可以谂到推断出嚟嘅啫。讲真，COVID 前其实可能因为有啲嘢，佢哋大家可能嗰个附加费收得唔够，即系着量啊咁样。但系 Covid 咗死咗两年啦，成架啲机场嗰啲全部要钱啊！ 我某程度上可能算系追翻啫嘛。 唔系咁讲，大家记漏咗佢阿 UO 本身系冇乜大问题，你唔记得咗佢老 翻咗而家， 佢老母唔掂啊嘛，不嬲都唔 系 好掂 啊！而家个态度点啊？ 佢老母喺 Covid 前系啲期又买晒对家噶嘛，倒灯噶嘛， 嗰度跌咗唔少噶嘛，大佬。 佢嗰蚀到系嗰条添要走噶嘛，大佬。 即系好，总之好多原因嘅，好多原因。佢咁样围唔到皮，因为你哋咁样令到佢哋 delay 一次，以前都可能食都可能。忍你啦， 生大斩埋有柴咯，叫做 以前就忍你啦，而家唔捻忍你啦，系咪先？ 点忍你啫？ 仲要唔系佢哋做 一 个做，系啦， 仲要唔系啊？系以前都冇咁夸张啊！ 呢几年太离谱啊！呢几年 系 COVID 之后真系夸张得好紧要啊！ 大家玩熟咗规则之后咧，跟住就 系其实连日本人都自己都会咁玩啊！ 你谂漏咗一样嘢 ，COVID 前同 COVID 后有一个好明显分别嘅 ，COVID 前有一样嘢系唔存在嘅，接近唔存在嘅 ，COVID 后一定系已经好惯常 work from home。当你有咗 work from home 之后，好多人系直接点啊？我隔 work from home 两日，我咪飞咗日本咯。你谂下，以前你冇咁夸张，你最多星期五晚飞嘅啫嘛。但系你而家唔系嘅，你系几多点 office？ 总之啦，唔好话乜鬼啦。总之啦， 我 remote， 我日本 remote 都冇问题。 而家啲人玩真系有风湿症，你得太尽，玩得太尽，佢好多嘢冇得唔同你计啊，变咗。 咪都系嗰个咯，屌玩烂玩烂玩。 其实啦，同一件事啦，佢嗰个行刑架嗰个。嗰、那個 size 原來係細咗嘅，佢真係嗱呢個係佢哋真係錯嘅，但係其他你話佢哋被逼要變咗要真係要執正收你行李嗰個錢咧，我就唔覺得，即係其實我先係我呢啲唔會打爆你嗰啲先至係最受影響噶嘛，其實我反而我唔覺得咁冇計，即係你尤其是我知道佢後邊一啲嘢嘅話，會覺得。咁係你逼佢哋啫，係你啲人逼佢哋要同你執正嘅啫，你哋玩得太盡。咁逼到人哋，你一即系系啊咁咯， 逼富跳牆咯。 好似我咁，我上次去六月去咁樣，因為我買最平嗰、那個，即系冇即系唔記倉嘛。咁咧，我係計，我計 個 多嘅最 cheap 嗰只。 最 cheap 嗰個咧係唔止唔記倉，仲要唔用頭頂。 唔用 頭頂，你俾我插個嘴先。喺我哋而家開咗16分鐘之後，頭先你叔講嗰個所謂冇嘢講嘅行人，就已經超咗10分鐘啦。 喺度啦，喺度啦。 嗱， 繼續 機場嘅你點都可以係。 唔係咁，佢四種基本上而家四種啦。係以U 老母為例，咁啊最我買嘅最平嘅，淨係可以用你前面個腳底個嘢中之後咧，你個袋係塞入腳底個窿嗰度得㗎啦。 你講呢、這個，我咪見個笑話咯。跟住日本翻嚟，喺大阪，我見前面有個係咩露營背囊，仲要 extend 咗下面同上面，跟住係話嗰嚿嘢係相機咯， 高達嚟喎。 点着咧？冇可能喎、啊！ 跟住个地勤唔知个 ANA 系边个，咪接住咯，唔得唔得咯！跟住佢见到死死气怪，隔篱揿钱咯，几仓咯， 你个沙拉呢？基本上冇得玩啦。 总之你个唔系沙拉呢？啱沙拉呢可以挤上顶嘅，沙拉呢你 唔 extend 就挤得上顶嘅，因为我都系咁样。 细嘅系唔系沙拉呢？正常 size 系上到架嘅， 因为正沙拉呢 应该唔系沙拉呢啊，五啊呢都得啦。 根据我 知，你最紧要你唔好 extend 顶。 嗱，我自己做实验啊，纯粹唔系我自己喺公司度咧攞嗰啲电子手嚟绑测试就系，如果。我情况就系一部 iPad 13寸 iPad Air， 一个细 keyboard 加嗰啲 K 卡电视啊三个咧，6公斤上咗去，而家用咩？如果你孭咗背囊食薄薄地，你夹到佢嘅话咧，佢系唔会攞起背囊称嘅。 基本上其实 背而家咁讲，我发觉打几呢两三次之后咧，背囊唔称嘅，基本上。咁你咁样讲，第一件事目测背囊冇超大，佢基本上佢就唔斗你个背囊噶啦，因为之前有人嘈过嘅。喂，我相机你咪叫我记啊，冇可能嘛。所以而家好简单。背囊你冇超大型超巨型，好 明 显 地 反得入去前面位，咁佢基本上佢就 我唔得啦，我想因为我相机，因为诶啲冇就算无反，因为 Canon 啲系比较大部嘅，咁我背囊咧就焗住买贵妃啦，我九月去 TGS 咧又焗住买贵妃，因为我相机跟住加埋 你用埋相用埋头顶都系50000啫嘛， 咁加咁呢个跟住咧第二种咧就 头顶就称啦， 嗱第 就称啦， 第二骨嗱第二级咧就加包埋头顶个 lock 架。好似系嘅， 唔系第二级咪50000咯。 佢两级都有啲唔同嘅，一级就系买前面，一级就买上面，有一级就买 齐。唔系你讲错，最平嘅就系净系前面，多50000嗰个咧，第二级咧就系前面加上边， 加埋 系啊，加埋噶，前面加埋上边噶，两个位加埋晒嘅。 跟住三级就包埋。 第三个咧就记仓同埋前面。最后嗰个咧就 系 机舱同埋头顶前面， 仲有送埋个但系送个拣位俾你，送个拣位俾你， 系 包埋拣位。 嗱，但系我想话嗰、那个咧，其实系20K 嘅，但系佢哋斋买你系30K 嘅， 系啊， 唔系最大嗰个32K， 就系32K。如果买 U 嘅话，最大32K 啊， 唔系啊，系你直接喺买嗰下直接再话跟个机舱嗰个系直接跟32K 噶，你之后另外再买嗰个先至有20K 同32K 再拣噶，系两样嘢噶。 但我记得睇过嘅，如果你真系用得上加下同机舱，其实你系直接拣最尾嗰个选，因为佢嗰个已经32，仲要基本上系拣位， 直接送嗰个32，直接送32俾你噶。总之你直接送32俾你咯， 20同32两级嘅啫，所以反而送我送32俾你啊。 系啦，但系自己另外再之后话拣。 寄倉加寄倉嗰個係二十 K 同三十二 K 兩個價嚟噶嘛？ 你唔係啲嘢太奇特嘅喎，基本上最尾一個 同埋真係我有好次次見親 UO 嗰個 Facebook 嗰度嗰啲人好多十成係有海水係水軍嚟嘅呢啲話。計下加埋貴過你傳統航空公司啊！你點撚計㗎嗰啲？ 你攞邊間航空公司嚟劈先？ 唔係啊，你 攞個老母計都唔會 呢 個價啦。 簡單啊，簡單嚟講，唔係第一樣嘢，你只要整嗱 UO 嗰下時間，你唔揀特價飛，然之後你揀國泰特價飛， 我 正價嘅，咁一定贏嘅。 唔係，但係我諗佢有一樣好緊要嘅嘢，你試下國泰揀特價飛。揀位都唔俾你揀啊！ 國泰嗰啲全部 空 軍特價飛先至度縮得最緊要啊！ 冇噶，直頭我嗰個 online check in 都唔 online check in 你唔係噶，直頭唔使 check 嘅方法唔同咯。 唔係啊，直頭唔使 check 啊，因為你揀位又加錢咯，你加錢咪 online check in 咯，你唔揀錢你咪自己。 UO 係一開始咩都唔俾你，跟住你自己搭上去。但係點解最國泰一開始俾曬啲嘢你？ 真係可以咁講啊！ 平價飛 cut 咗。 如果你話你真係可以將 UO 搭到貴過全航空公司噶，你搭乜撚 UO 啊？ 就係咯， 我真係覺得你又要 first。U first 你又要32K， 跟住你又要揀大位，跟住又要優先，跟住又要食埋餐，跟住又要乜又要襯，乜撚嘢都加埋。 唔係啊， 你咁樣嘅你買乜？你呢啲人玩乜廉航啊？ 都有理由嘅，佢個班次靚。 唔係，你分清楚。 其實唔係嘅， 有啲人係純粹喺度 挑不頭嘅， 咁就算啦。 所以我覺得佢係水軍嚟 嘅啫。但係唔係嘅，有另一種咁法嘅。 哇！即 係，但係啲人其實咁講個邏輯上，其實佢對唔正嘅。如果你要諗啊，你淨係要嗰個加大位，加大位個空間根本就 premium econ 嚟㗎啦，那個位。 就係 咯，你就係講 premium econ， 你收工㗎啦，你唔使諗㗎啦。 PE 你上翻， 你睇 premium econ 7000起跳 啊， 就咯， 講完㗎啦。咁你冇喎，其實。即根本上大家就轉咗個對面， 即簡單嚟講，正式 唔係坐得唔舒服啫，純粹係。 唔係正式嚟講，如果你揀相同時段，即相同日期嘅話咧，連 U 冇即 U 冇可能貴過傳統航空㗎。 我諗有啲好， 咪睇時間啦，你睇時間啦。你都係嗰句，你威越少。 唔係啊，就算你話聖誕， 唔係 聖誕 U 係貴，咁你國泰都係貴。 唔係有一個時間係小直有個 point 啱嘅時間，但係佢唔係講緊你買飛嘅時間啊，係你仲有幾多點起飛嗰個時間啊？你好簡單，我行到埋 counter， 我班飛唔知點解咩理由飛唔到啲嘢剩，即係我公司嘅。喂，我唔理喎，下個鐘一定飛翻去，我聽日空少開會，我唔揦你幾錢都好。咁嗰班飛係真係有機會佢會貴得過你國泰嘅，因為你冇機揀啊嘛 嗰 邊。 嗰啲情況真係唔係咁講。係， 應該係㗎，最近你越近你 啲咩時間就好啲特別時間，你又乜撚嘢你都要食㗎啦。好似我上次即係啱啱 Covid UO 唔夠 cool 做機 cut 咗好多機嗰啲，你翻嚟你冇喎，咁你都要買咗去程，你唔通唔去咩？或者甚至有啲人去到嗰邊先 cut 你機，你唔通唔買翻嚟咩？即係你點？我結果我都 多人想唔買翻嚟嘅，不過唔得啫。 我都揞咗5000出嚟買 Anna 啦，我單程。 我睇你時間點樣咯，如果你真係有餘裕嘅話，咪可以。 即係所以其實啲人係，即係講你其實我調翻轉一句咁講，你要咁多服務嘅話，你啲人玩乜廉航？你玩乜撚廉航？廉航就係我為咗要平而唔要服務啊嘛。 唔係有四粒大字就講完啦，得寸進尺咯，算啦。 係啊，簡單嘅啫。 因為其實嗱，講到廉航啦。之前一排有新聞就話嘛，放背事件啊嘛，上飛機啊，嗰單事件啊嘛， UO 你完全冇呢個擔心， 冇啦， 緊曬幾乎冇咁滯啦， 冇啦，鎖曬啊，全部凳緊嘅， 冇啊， 緊到舊機都坐埋， 因為新日而家 UO 嗰啲機咧， 新嗰啲肯定緊嘅， 我呢幾次搭咧冇得教噶啦， 唔係緊噶啦，直接喺兩碌， 其實有一樣嘢嘅。讲真的，你话令到后面嗰成日踢踢踢到，即系佢薄咗嘅，真系啲位系薄咗， 窄咗， 比以前再薄咗嘅，真系。 阻佢， 唔系系个耳背薄咗啊，再比以前 薄。个 cushion 薄咗，系啊，薄咗好多而家，所以更加薄啊。 冇办法，不过其实四个钟头咧，你系可以硬挺嘅四个钟头。 嗰次去飛英國嘛，唔知13、14個鐘。 唔係冇可能㗎， 唔 係 嗰陣 十分鐘邊可以放黐線？ 都係玩，真係 揾自己嚟 玩 咩？ 唔同啊！ 唔係，我都唔會飛咁遠。喂， 你坐十幾鐘頭， 其實有嘅，其實有嘅。 但係唔係十幾個鐘頭，你冇可能唔放低椅背嘅，大佬，你條腰斷㗎。 簡單嚟講， 喂，有錢就使得鬼吹毛㗎啦。 你為咗啲錢，你為咗慳嗰少少錢，你就要食㗎啦。 係啊，即係你要捱嗰個痛苦咯，叫做 你 想想唔知咪加咪就抌升級咯。 你慳嗰個錢，你咪要付翻個代價咯。 係啊， 真 係 代價。 都係嗰個廉航嘅意思，就係做cut服務嚟換平價。其实咁简单啫嘛，你要咁多服务，即系咁， 套喺边度交？ 一分钱一分货，回翻嗰个最基本嘅商业。 唔系，其实嗰个唔系，因为我推翻头先你个 point， 喂，计嘅买位仲贵过抢航空，咁你咪买传统航空咯。 系咯，其实我真系觉得咁样噶。你觉得贵过嘅，你咪买传统航空咯。 全面少少，全面。 传统航空就系所有嘢包晒俾你，你唔使烦，你唔使拣。但系咧，就系个价钱系咁多噶啦，系咁贵噶啦。 如果你系飞东京咧，我理解咧，应该冇边间传统航空可以做到嘅。就算我当你唔好计个价钱先啦，冇边几间系做飞羽田，仲要喺嗰几个时间落地咯。 系啊，我都有时段都 好绝间嗰几点。 其实最绝都系嗰啲夜晚十一九点十点机嗰啲到凌晨啫，佢嗰啲时间。嗰啲時間咧飛咧去程啊，回程就你中意自己點計啦。但係去程嗰啲時間對翻寫字樓嗰啲咧，尤其是翻朝九晚五嗰啲咧，靚得好緊要。 喂，佢個刀法精準到一個點啊！都話坐 office 嘅一定係5:55嗰班，5:55佢就係11:00喺 11:00喺香港飛， 唔係5:17:55飛啊喺香港。 哦， 係啦，點做咧？收咗市4:00，同公司讲我今日唔 系 好舒服，早啲走。 收市走咯， 跟住就直接就入机场啦。 直接过去嘛，系。 跟住有冇落地11:00？喂，日本而家有嘢开翻晒，落地11:00，你咗羽田啫嘛。你搭去边？你半粒钟都到啦，东京。你成班手先兜到嘅。 你有咁嘅能力，系可以咁飞噶嘛？ 跟住然后第二个刀法咩啊？冇得早走嗰啲。7:00-9:00 去 七点七点五十分啊，定七点半有班系嗰班， 系啊， 嗰班就系嗰班就真系舒服啦。嗰班就系你5:00收工咁翻去冲个凉，攞行李咪走咯。入机场跟住你咪准备飞完落地凌晨，跟住羽田有样得意喎。羽田咧原来的士倾咗咧8:10后买一架，所以就一架真断区收，即系千代前就全部都有架。 系机场噶咋？ 羽田出， 机 场 出， 羽田出嘅的士 就算唔玩羽田，就算唔玩的士啊，其实大部分机场都有通宵巴士出定点冇巴士 啊， 通宵巴士出定点地区啊，嗰啲其实都系3000 yen 啫嘛，嗰啲。 哇！你睇下啦，即系其实 又大架又舒服，仲要唔使自己攞上。 唔系你通宵车 有人帮你摆上车。根本5星級服務。 我想講咧，通宵車都係僅依一兩年到嘅事嘅，因為 唔係啊，我5年前喺大阪已經5-6年前 唔 係 高 鐵 嗰時 cut 曬啊嘛， 唔 係啊，我想講呢樣嘢， 唔係機場黏就向來都有嘅，係 啊，通宵黏啊， 機場通宵黏向來都有嘅， 唔係因為嗰時 Covid cut 曬好多 Covid 啊，梗係 cut 啦， 就算我開翻航班，我冇交通啊嗰陣時。 而家开翻晒噶啦，而家开翻晒噶啦，通宵呢幕， 即系点啊？开翻关嗰时，好多都未翻得切。 系啊，你机场里边啲设施未用得晒。 咁而家已经2年啦，而家开翻晒啦，点冇班？你几差唔多？你几点时间落机都有巴士出。 即系我想讲，即系佢回复都要时间，即系唔系话真系你好似疫情前咁方便咯，即系喺某个时间之内。依家梗系啦，依家你过咗2年，都要得翻晒嚟正常嘅。 即系佢个时间系靓嘅，尤其是嗰啲我，你如果系翻 shift 就另计啦。所以我 唔系你舒服嗰啲，咪就就翻时间啫嘛。 就 shift 就 shift。 你唔系，总之你手上有个间表喺度，你就可以就用 plan 到噶啦。其实你最惊系唔知你翻咩间嘅啫。 系咯， 唔系噶，但系唔系噶，同一样嘢噶，我嗰时计过噶。你话佢话啲人话喂飞咁夜落到第11:00，你咪蚀咗？跟住我就发觉咧，我早紧啦，即系我要问翻。你有冇睇过通常之后第二日朝头早9:00嗰班几钱啦？嗰班通常起码贵500。 系啊， 你嗰两个人就贵1000，贵1000你嗰晚 book 到间房，我 book 到间房，点解我唔落地食完饭12:00嚟1:00舒服服翻间房瞓到舒舒服服，第二日9:00钟再玩咯。 就 系 咯，你 计 翻条数，你一个人 嘅房间第二日唔使9:00，你乜都唔使，6:00飞完都仲得啦。 咁讲啦，睇你都系嗰个睇个 plan 点玩啫，即系你挨到眼瞓。 你覺得嗰個酒店唔值嘅，咁你咪咩咪？ 唔係啊，你真係捱得眼瞓嗰啲啊？ 咪真係仲就係計翻條數，基本上都係一樣啊，接近。 唔係啊，真正如果你真係捱得眼瞓啊，夜晚十一點一點機啊，朝早六點落地啊，直接攞個開嗰手，攞住啲嘢擺落車站 locker 就周圍飛添啦，飛咗你兩日，飛咗你半日啊，第一嗰啲真係因為。其实 UO 呢啲佢最杀食系呢个时间点 嘅。我明白，但系听过有啲人讲噶，喂，点解唔拣朝头早啊？俾多几百蚊，俾多几百蚊，你唔喺嗰度瞓舒服啊？ 系啊， 你瞓到 唔系咁，你都系 唔舒服，瞓晏啲，你舒服嘅早啲起身又有得玩。 我攞一句，有啲人始终都系中意瞓一觉，舒服精神神，第二日先走去玩玩。 而我就中意系赛夜机嘅，一定 系啦。即系以前我可能会搏同你同你搏，但系依家我顶唔顺咧。可能都会嗰晚去上晚先，跟住第二朝先出去。 所以点解？ 同埋咧，同埋有一样嘢嘅，咁咧有阵时我第二朝好早就要坐特急出去某个地方咁样。咁我之前考都有数， 咪睇你个 plan 咯，都系嗰句。 系啊，都系嗰句我 plan 嘅方法嘅啫，都系嗰句。即系你喺市区里面玩嘅，即系你开头七，即系一开始七点要搏杀嘅，咁冇所谓啦。 我唯一想到咯，你嗰啲咩 Combi Care 啊，嗰啲乜點物資 TGS 嗰啲咪可能有用咯。 係啊，你嗰個唔得㗎。 我俾你老抽上嘢。 哦，冇啦，嗰啲起碼十點啦。 我係啦，我任你 最早。 你九點前你除咗食早餐，你冇嘢做咯。 係你正常遊客區你點都十 點 打後啦。 有大部分九點。你早餐啊，十點前都未開啊！ 又或者你好似我，唔係你再算盡啲，你預咗嗰程新幹線就急坐兩三個鐘，咁你咪咩咯？即係我坐頭車喺嗰個瞓， 呢個都得， 呢個最絕噶啦， 呢個就 係啊！ 因為你當你坐車瞓翻啫嘛，計翻條數， 不嬲都係咁噶啦。六點七點起身走咧，唔係去景點啊，係要搭長程車，搭兩三個鐘頭就係去嗰個景點啊嘛。尤其是你又住得。東京，你去過去玩奇玉同埋 唔使東京奇玉啊！未有直航班嗰時，我由福岡去宮崎啊，四個鐘車啊， 依家都係啊， 點都要一早出門口嘅， 冇法。 我上次本來諗住啊，就喺名古屋過去伊勢神宮啊，結果睇到啊， 兩個 鐘起身啊，嗰次冇，所以結果冇去伊勢神宮。 兩個鐘， 下次先啦，兩個半啊，唔係伊勢神宮要三個半啊。 好远嘅，伊势三重县系一个好卡位嘅，依个整咗 卡噶。 伊势神宫要三个半钟头，喺明嗰个中间开三个半。 不而家咧，依排咧，即系 我重版都要两个钟啊，顶。 不依排咧，呢年旁咧又开翻晒啲所有地区航线，又开仙台啦，下年开仙台啦，讲到开翻港岛啦，讲到之前封咗一段时间。 港岛同高松啊，突然间做二百几只，结果嗰下都唔知几上去。结果咪 买咗，一开跳。 我系高松，你讲高松咧，我谂起嗰次台打风啫，大阪关西打风 啊，系啦，呢样嘢就系打个打风啦，都系嗰句。 唔系，我想讲埋先。嗯，高松呢度呢个情况好有用咯，叫做 嗯， 大阪飞唔到，关西飞唔到嘛。 系 咁，你一系褪迟，咁一系有啲附近机场噶啦，咁你神户同埋伊丹应该冇可能噶啦，咁即系嗰阵时啱啱有高松，咪结果试咗高松咯。都系匿咗半日到啫，因为搭新干线搭车过翻去。 系啊，又搭吉南风。 但系唔系马约拉拿啫，马约拉都快嘅。我嗰边坐马约拉个零钟，跟住再新干线都系个零钟三个钟到咯。其实冇咗个朝头早，即系嗰日变咗基本上夜晚先入到大阪咯。 O K 嘅呢个 系啊， 嗱咁样 起码即系啲 plan 冇乱。 嗱，我即系讲一前啲可能就系。而家学联航咧有一个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就咩咧？一取消咗 delay 咗咧，你机票冇咗噶啦，你次机票咧基本上等，其实佢话俾你改，但系通常咧系唔会改嘅，因为改你通常打电话系一定打唔通嘅，因为一打风。 如果系预早咧，我 唔系我最紧，其实最紧要呢个时候攞嗰个证明啫，即系呢个欠航系啊，即系系啦，咁喺保险会唔会减翻点啊？ 系基本上一定要买保险嘅，旅行保险一定要买嘅。 啊，呢个唔使讲啦，呢个讲好多次。 唔系几年前啦，佢 仲唔系仲要而家个时间性，而家开始有咩南海地震嘈嘟嘟嘟嘟，所以就咁啦。你买完机票你好买保险啊，你唔好 话呢啲可唔可以包添啊？ 以前系临喺出发前， 搞下 飞啦，唉买啦。而家唔系啦，大佬买完 cam 先啊，咪依家佢一话地震大，依家话地震唔怕，跟住你系濑嘢。 系好麻烦啊，因为而家所以搭航空公司啊，一样就系，因为其实一旅行保险 有啲咩， 我取消一取一 delay 之前都讲噶啦，一 delay 之后取消班机嘅话咧， 你 cam 嗰份钱就突然冇大花花晒嚟噶啦。 系啊， 喂，千几蚊嘅大佬，因为佢嗱，我个 哇，其实你可能俾嗰嚿钱都可能 cover 唔到添。 唔系，起码唔系嗰嚿钱咧，唔系嗰嚿钱咧就唔系 cover 机票嘅，嗰嚿钱咧系攞嚟系 cover 你嗰日嘅消费嘅，即系停咗停嗰日嘅消费嘅。 cover 你嗰日点样挨？ 系啦，因为你机票再退翻，我退翻千几蚊，补翻嗰嚿钱，你系叫做咩啊？退翻嚿钱，你买晒新机票，补翻价。 即系额外支出嘅钱啦。 系啊，额外支出，佢其实补呢样嘢真系唔通，真系退翻补偿你咩？ 一来系额外钱咧，二来系如果你系行程中，你突然一个甩咗，你下一日有啲嘢 book 咗， 跟住 嗰啲都包埋 连锁效应。 咁起码你嗱，一个嘅嗰第二晚温泉酒店，哇，四五千。 唔系咁，你咁呢啲情况， 有人呕俾你啊？唔好理啊！ 突发情况实有冇计嘅？咁即系第一来攞保险 claim 翻啦，第二来自己即系灵活应变嗰度好紧。 不过嗱，呢样嘢我唔好做咧，就系头先讲开话，要老母开翻仙台线啦，仙台线唔会出。唔系去，我印象中好似连忙去到咁远啦，仙台。因为最多，因为 其实唔关远唔远事，而系嗰个机场做。 佢 调翻转， 机场做到， 系机场接唔接嘅啫。其实 机场接唔接你， 其实系机场接。 你就翻以前港岛高层嗰个情况啫嘛。 其实因为咧，机场其实有分 国内线、 国 际线、 国际线两样嘅。佢有啲机场唔做 冇入境、冇入境、入境、入境设施啊嘛。 系啊， 其一，其一有冇入境设施？二来本身个机场设计系咪如有海外飞过嚟啊？ 就 连到有国际线啊？ 即系简单有佢够唔够？佢跑道够唔够长？ 本身有冇做 开？ 本身有冇做 开？有冇嗰套 service 啊？ 个设计， 即系后面啲补给啊，即系啲系咯。 嗱，补给其一啦，跟住系头先阿超监讲，喂，跑道够唔够长啦？你本身你国际线你要有呢个入出入 有冇关 噶嘛？ 系啊， 你有海关喺度噶嘛？嗰啲 仲有 啲要摆噶， 跟住货运你有一扎啦，然后跟住食咧，喂，你四个钟未必要预一餐，你可能嗰啲要预三餐，大佬，即系我一 feel 三餐喎，大佬，突然间无啦， 你嗰个机场本身，机场本身个 utility 物资啊， 呢啲嘢啊嘛， 所以我见到埋，好似我去完鬼太郎机场米子啊，米子，其实你个机场睇到规模啊， 细 啊，点做外？系应该做唔到国际线。 其实而家机场都唔系做到嘅， 米子好多机场都冇啦。 即系米子应该做唔到国际线。 我都系个高层，高层都系都系小机场 嘅。日本好啲嘅， 唔系佢先。大家谂一谂，想当年你搭呢、這个死啊，嗰、那个系咩咧？阿八婆航空，你去那个大阪 KX 二咪又系咁拉只闸做上机咯？ 系啊， 系 早几年嘅 临时搭建嘅， 早几年巴西二号大楼咧。但系仲廉价，我成日觉得就咩啊？你一打风吹咗去嘅喎，呢个咁嗰种嘅板搭落去啫， 即 系 临时 喐嚟 嘅，临时巴士站啊嘛，睇 因为搭咗咁耐啦， 临时还临时，人哋做齐俾你啊嘛，有水军有成 啊 嘛， 都系一句，你哋一般人睇到嘅其实只系机场嘅小部分， 系啊，后面好多好多嘢连带相关嘅。一套配套你搞唔到嘅。 其实同你讲啊，点你其实香港知唔知点解大屿山机场啊？去程系七楼啊，飞即系 land 系五楼啊。其实唔系一你三楼，其实知唔知咩？一楼知唔知咩？ 货运嗰啲啊嘛，同埋嗰啲 系另一样嘢嘅，呢啲唔讲俾你听。呢啲其实嗱，其实呢啲公开资料嚟嘅。 我哋欢迎有机会嘅听众。供应酒精类冠人啊，我哋唔介意嘅。 嚟， 唔系你睇我估到嘅，即系你睇完到嘅嘢，不外乎几样嘅啫。 唔系 你嗰啲 就系停机坪啊，一楼其实就系停机坪。 唔系，因为简单，因为其实你走上嗰啲咩 BBC 啊，嗰啲纪录片咧， 有地图俾你。 成个机场拆散咗俾你睇咧，知道咩嘅大致。 香港机场其实个地图俾晒你睇， 冇香港嘅机场， 全世界地图都系。 基本 唔系，我讲一句啫，你行李喺边度嚟？ 你咪 B 咯，地牢都所谓嘅。 系啊，你 地牢，但系其实 你点样可以运 噶？ 你错啦，一个野蛮嘅成日行李带佢走出嚟咯， 咁系 带 喺晒边度？咁你都话想搬行李打架呢度？ 行李啊，唔系行李咧，有一个爆箱呢样嘢，行李其他咧有冇试过？你行李有冇试过成个箱俾爆咗？ 有幸唔系，几幸运未试过， 未试过。 我知啦，我唔系试过，但系我行李箱经历过就系我好多年前我阿妈攞行李箱叫咗翻嚟就成个崩乜爆咗。俾嗰暴躁咧，揾个加崩把，无良嗰啲咁崩把，跟住我之后，真系唔好无良啦。而家买嗰啲买实净啲嘅，成崩爆咯。吓咩事啊？我冇你做咩事啊？ 嗱，同你讲，99%机场嗰啲货运人员咧， 暴力 咁少啊？ 99%， 咁少啊？ 系咯， 你如果写住话内，基本上咧， 二岁 嗱，唔系二岁，内即系唔好， 系啊， 唔好 小心轻放， 小心轻放嗰啲嗱，除非你系专走一啲真系贵价位啊。嗰批咧真係好 啲， 黐曬 啲 嘢， 會寫 有聽嘅，有聽嗰啲。 嗱，你寫住話小心輕放嘅，掉大力啲啊！ 係啊， 九成係噶，九成係噶。 唔係，最緊要我睇你有冇俾錢，有冇俾放聽嘅啫。 咪話咯，你普通貨嘅話， 係啊，你有俾錢嘅話，我咪好服務啲咯。 另外服務你嗱，同你講貨運，一講緊貨運，有另一樣嘢，你普通位有一個叫做夾萬位。夹万位嗰啲真系贵到扑街， 系 即系成嚿嚿真系金砖嗰啲啊！ 唔系 夹万 位同你讲，饮乜三长裤短咧？佢赔 死啊！ 赔死之余，你份粮俾唔起？ 嗰啲 讲紧期货，我啲期货唔系跟 你外签约嘅，同你讲 唔系 跟嗰啲水啊！ 未系嗰啲，你嗰啲走 BAC 啦。自己 check 啊，走 BAC 啦，嗰啲你嗰啲你咁有钱走 BAC 啦， 搵得 BAC 唔会 你要夹万货咧，系要嗰个货额总值过一每公斤过几多公过几多钱先至先至收你个货啊，唔系你真系有钱就记得啊，系你要嗰份嘢嗰个现货噶，所以系纯银砖系唔够称啊，叫做银砖都唔够称啊，系要金砖以上先至够称啊。先至可以走物價慢啊！啊，呢個貨運嘅啫，唔講唔關呢啲嘢。呢啲係公開資料嚟嘅。 我啲咪講得咁開 啊！都有一句啊，嗰一句行李箱消耗品嚟嘅，唔好以為即係當你啲手當你當係飾物咁樣去呵護佢。 爆箱咧，我未試過，但我上次翻嚟咧，我叫醒嘅啦，叫做有啲嘢知道唔撞得，我扎多幾重噶啦。都俾佢撞凹咗。 哇！ 哦， 我就我咧就系将嗰啲衫包晒佢，好似塞晒攞。 你当缓冲咁样咯。 好嗱，话 你最惊嘅其实液体啫，其实呢个情况。 其实真系液体。 走嚟咯，即系你可能啲手想买 咧。我撞凹嗰个系咩咧？罐我听，我买咗两罐，都扎晒嘢，叫做有晒缓冲嘅，撞凹咗一罐，结果。翻嚟做一做 都冇噶啦， 冇 啊！嗰罐咪讲 你真系要你如果你真系完全保护嘅话咧，我谂你起码四万一个 keep。 唔系嘅，你问我其实有个简单啲嘅方法啫，真系你如果有机会买液体咧，一定系稳定嗰啲平口袋，一定系两三个。点解咧？然后最好你就有嗰啲佢有啲咪嗰啲真空袋嘅。 箱中箱咯。 唔系，我系预咗咩事咧？你可能中间都要少条毛巾。我如果真系爆咗，你唔会整到成 keep 都系啊。 系，当然啦， 最扭嘅系成 keep， 但系你成 keep 嘢唔使要 啊。 系啊，即系你成 keep 满满嘅响廿一。 屌， 你点啊？喷， 系噶， 好大镬噶。 所以因为我呢排嘅兴趣系买豉油， 真 系乜成 keep 嗱，唔系豉油都算啊。嗰啲清洁剂啊，或者即系嗰啲护肤品嗰啲啊，嗰啲先麻烦 啊。 一嚿黐下蜡咁样，好似啲米啲嗰啲咁样 黐胶线咁样个人而家。不过真系嘅，回翻开头咧，即系我差唔多啦。咁就一节奏。咁我讲开头就系而家咧，因为佢管制严咗之后咧，相机系快咗嘅，即系冇咁样放肆嘅黐紧线嘅。 唔系咁，你个 schedule 会 好多，黐紧线嘅屌你老母！但 系 点识我？ 我最低限度，我最低限度。咁我跟住规做嘅，点解我要陪你迟到， 陪你癫？ 但有言黐紧线嘅，哇！你点塞落去噶？ 即系你癫你嘅事，你唔好累 咗。比如话，咁不如大家讲下曾经见过嘅夸张经历啦。我记得一次好，真系太深刻啦。嗰次上屋嘅坐好晒，临尾姗姗来迟，最尾嗰个睇住佢上嚟闩门噶啦。卡洛 B 嗰只薯条咧，即系可以 prepack 嗰只薯条，一盒咁样嘅，咪十盒一袋四袋。我嗰张睇咗个空姐真系嗰十眼望住佢，真系咪帮我笑嚟笑咯？ 笑 咯！我曾经见过，我心谂，我即系我嗰时已经讲，我迟早都俾人玩噶啦。呢个机制，即系大家可能都系暗下底，始终你系叫做过咗关嘅即嘅机场消费，就当帮下机场大家暗下底啦。 但系你真系最迟嗰个 冇安全嘅场啊嘛。 跟住攞嚿大容量嘅， 已经叫做迟到。跟住仲要， 即系冇错，你冇犯，你冇犯规，但系 而家系 犯晒规啦， 都系 四代， 其实 每一个 唔系啦， 即系退不还步，我唔犯规，你都 之前咧 搞嗰啲人啦。 讲 UO 咧，就算唔好讲 UO， 系基本上咧之前唔系话你一件，系你总额噶，以前系计。 是总计第一， 唔系计重量， 净系计总重 嘅啫嘛， 总 重超过嗰数得啦， 一个人嘅总重量嘅啫嘛，唔系计重，唔系计你 有 几多件冇计，系你所有件数加埋当你一即系几重计 唔 计 啊嘛？ 第一改咗啊嘛， 我睇张 tag 嘅嗰阵时，个 tag 咧其实佢实际都有写咗件数嘅，系十三嘅其实。我谂其实，但我记得睇过系唔止，佢冇限，因为咁讲，如果你当你十三件，你每件个 keep 都两 K 啦，你都廿六啦，一样上就冇咁简单嘅。咁但系即系咁讲就系，佢以前其实就好松嘅，因为佢再讲，即系好似话斋，喂，你嗰个都唔系自助做你嗰忽，我只不过个上面我太重啦，孭晒嗰啲嘢，我摆唔到，我咪摆人咯。 有一样嘢，我就呢个咧系我自己发嘅小嘢，小唔知系孙膑，可能佢阵间唔理我就系。现在有一套流行就是挂条腰的小腰挂条腰带不是腰带挂在心口的袋子很薄的贴身袋子。 不是你不是太过分的他不会搞你 的。那个袋子如果你不是太厚的不会透到黐紧线的。 基本上呢你穿上身。 你 穿 上身他不理你的。 你上身他不理你的。 或者上身他没有权去挑战你因为你身上的东西嘛。变咗佢又一定会，除非警察嚟领计啦。如果唔系，应该 你上咗身，佢就唔会理你嘅。所以 警察会计系另一件事。 系 其一，其二系，所以咪嗰阵时 U 一揸紧嗰时，咪有人教你着到成只种咁上机咯。 呢咁多年前都系啦， 以前一直都有。 其实 都 有呢支， 我见咗跟住 袋嘛， 见到跟住有人写完教你着晒上身，跟住下面就有人教睇下 U 几时叫你兔仔跳。 迟早噶啦。 之后咧，有咩一次教有就系。我好今年我今年头咧去搭就是、我相机唔系要好似系碧池航空嚟嘅，咁我相机时咧佢攞袋我重机而家佢再攞咗嗰个尿袋塞喺袋塞喺裤袋度，搞掂啱啱好。 诶、你讲下尿袋，你唔知啊？诶、讲埋啦，台湾嗰个咪话惨咯，啱啱去台湾日本去台湾开完演唱会翻日本喺机场俾人拦咗，话嚿尿袋超标，超过100个 kilowatt， 跟住佢睇。锂电池预设系三点六到三点八瓦嘛，佢嗰嚿唔知好似一万定两万定两万五咁啦，啲人就 光用 嚟 噶， 吓两万好，两万五其实好多， 跟住好啦， 你讲嗰个唔系 kilowatt 啊，唔系 kWh， 系另一件， 唔 系 讲埋先，讲埋先， 个用 点解咧？嗱，跟住讲埋啦，因为咧，如果你攞当佢两万五先，我唔记得两万五，你乘三点六咧，啱啱99.97。但你成三点八就104，跟住空姐就窄咗，跟住佢话冇计啦，我个内电池要拜拜啦。即系呢个又系好冇边人，好多人计唔掂噶呢条数。 计嗱，计唔掂其一， 唔系 计唔掂其一，计唔掂其一。因为我身边有人中过招噶啦，有啲尿袋咧悭皮冇印，哎呦冇印有几多？哎呦去泰国掉晒。 哦，安全你又唔知你咩嚟，你 系 直接唔俾， 系 直接充公 嘅。如果有时 咩 杀 佢咩噶 ？Walk 嘅话咧，其实系要属于危险货物嚟嘅。 系啊，直接要受管制噶。 啊，唔系， 其实 或者特别保险或者点样特别运啦， 系 唔系货运上有限制？ 简单嚟讲就系同你运 你电池啊， 当然上九以上啊，即系一百 Walk 以上啊，系等于。即系例如已经系等于火药啊嗰啲管制噶啦， 系啊，因为真系试过你电池爆炸直升机冇咗嘛，系啊， 最出名叫打爆电池咪六七咯， 唔系006咩？ 六七啊，三星六七啊，嗰部电话， 唔系我都006班次啫。 你先，但系突然间讲真，我头日话点解六七嗰阵时冇人谂系以色列渗透嘅咧？ 因为唔关事咯， 咁快啊嘛件事。 唉， 好啦，咁七一咁呢节咧就系讲飞机讲差唔多啦，咁我唞一唞先，火车嗰度阵间再讲。 三四八。